首先第一樣嘢就是喺星期六噶，就你哋唔去街，出面攞咗成個禮拜雨，或者喺海外嘅族友嚇，挨間底嘢睇我哋直播硬件測試，呢個真係好感激大家嘅。咁另外咧，我亦都好感激啲兄弟咧，就係喺熒光幕後面而家不停喺度講事 啦，好多兄弟 啊，記啦，兩個 C chat room 啦，大家全部喺度做緊嘢，咁個個都係好辛苦，好勞苦功高嘅。各位大哥，請受小弟一拜。咁呢個真係好，依係一個歷史性嘅時刻，竟然一間山寨嘅直播室嚟嘅，打緊出嚟。即係如果大家喺 Facebook 咧見到我一條片咧，就係見我哋咧，就係影一影我哋成個環境啊，出邊有地盤工人喺度轉緊場。時嘅冷氣室，仲有啱啱喺半個鐘頭之前咧，我哋解決個排水嘅問題，啲水滴咗咗地啦。咁我哋入嚟嗰個門口咧，就攞黑布冚緊住嘅，就十足人哋啊，徐大道徐喺度拍 緊， 佢合合緊嘅啲嘢，成隊執藍旗咧就喺度。咁啊，就今次係好撚奇怪嘅，咁但係 well we make history， 依 家 係個歷史性嘅時刻，有好撚多甩流，但係今日嘅甩流咧係請大家俾少少耐性同埋愛心。同埋容忍係我哋去容忍呢一樣嘢，因為我哋點解今日要做一個壓力測試呢？其實主要嘅問題就係要 find out 我哋係輸啲咩地方，做得唔好。喺未來呢三日裏面，禮拜一同禮拜二啊， 喂，仲有冇聲㗎？ 有冇聲啊？ 有聲，喂，有聲。 2023年4月11日啊，第一集嘅呢一个嘅 MIHK.TV 嘅十周年纪念特辑啊，涉到空虚网台经营血泪史。咁啊，老我喺度咧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如果大家咧吓睇到我哋嘅呢一集嘅呢一个嘅节目咧，咁啊恭喜你，你系一直支持我哋嘅 MIHK.TV 嘅付费嘅会员，又或者你系支持我哋呢一个嘅 Patreon 嘅一啲嘅用户。咁啊，感激你哋咧，就係真金白銀啊，即係唔係口爽啊荷包粒係嘛？真真正正用行動啊，用經濟去支持我哋經營呢一個嘅網台嘅。咁啊，感激大家。咁啊，經營一個網台就當然呢一個嘅唔容易啦。咁啊，點解嚇即係會做呢一個咁嘅特輯嚇，同大家去分享嚇過去呢十年裏邊啊，老屋嘅心路歷程啊。同一啲嘅手足嘅 interaction 嘅一啲嘅點滴啊、記憶啊、美好嘅一啲嘅時光啊，又或者同人哋嗌霎啊、嚇闖禍啊，又或者係即係喺經營上面遇到啲咩嘅困難啊，咁其實呢十年裏面真係好多嘅資料啊，好多嘅故仔咧，就係同大家會分享啊。咁啊，最令老屋嘅即係都肉都赤埋嘅，就係當然啊，十年嘅呢一個嘅經營 MHK.TV 香港製造網絡電視啊。足足咧就係蝕咗我哋超過1100万嘅呢一個嘅港幣。咁啊，如果你問我係嘛，即係1100万有啲咩可以去做咧？咁啊，即係一個唔覺意嚇，交俾阿 K C Sir 開一個 portfolio， 咁然後叫阿 K C Sir 咧就唔好諗咁多啦，你唔好理佢嚇，有啲係賺大錢定係點樣？每年你同我交嚇5-6% 嘅呢一個嘅回報，唉，得收貨啦，唔好講咁多嘢係嘛。咁已經咧，我哋都可以揞揞腳，好鬼開心，係嘛？又或者更加乜都唔好諗啦，係嘛？2013年嘅時候，睇有啲咩嘅樓盤，大大細細嘅，咁啊同我俾30%嘅首期，買翻2-3個嘅呢啲嘅400多呎啊民用嘅呢啲嘅單位，係嘛？即係唔好話啲咩豪宅嗰啲就炒嗰啲啦，係咁咪經咗咁多年啊，佢啲升值啊都不得了啦，走翻出去係或者係咁多年以嚟一直租出去啊，俾香港人去租住，用翻一個合理嘅呢一個嘅租金啊，都搞撚掂食碗面係咪啊？即係總之要搞個網台，蝕咗咁鬼多錢嚇，又令到自己同好多人去嗌霎啊，又親家啊，又俾人攻擊啊，甚至無而家喺香港裏邊啊，經營網台嘅良心講香港人要聽到嘅真正嘅説話啊，俾一啲嚇評論啊嚇一啲嘅中肯嘅一啲嘅批評啊，香港政府嘅呢一個嘅倒行逆施啊，批判你依家中國共產黨嘅呢一個嘅狗閪行為啊，垃圾嘅呢一個嘅嚇。嘅行徑啊，小偷嘅呢啲嘅伎倆啊，侵犯我哋香港人嘅一啲嘅暴行啊，咁樣，喂，呢啲講得出嚟，喺言論自由喺一個嘅社會裏邊係嘛，有俾到你創作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嘅，竟然喺今日嘅香港裏邊啊，即係完全係冇曬，甚至無啊，分分鐘啊，頭上面嗰把嘅國安法嘅無形之刀啊，都係喺你嘅嚇。呢、这、一個頭殼頂一嘢咁樣坑落嚟，又或者喺你條頸度嘅鋸雞咁樣鋸落去，咁你真係唔得你死。 咁好啦，咁啊头先吓，即系啱啱啊，即系睇到嘅一条嘅片段啦，就系喺呢一个嘅十年前嘅呢一个嘅6月30号，咁啊准备衔接去呢一个嘅7月1号嘅呢个时期咧，我哋做过一个嘅网台嘅首次嘅呢一个嘅播放。咁啊当时好记得啦，即系7月1号咧，就系我哋嘅呢一个嘅成立新基地嘅呢一个嘅首日。咁啊，而當時我哋啊，從呢一個消弱員嘅迷米香港，咁啊，從租佢哋嘅地方，租佢哋嘅錄影室，用佢哋嘅 service， 咁啊，決定咧就係自立門户，自己開一個嘅網台，咁啊，亦都咧就係即係從人哋嘅地方去咗自己一個嘅擁有地，咁啊 ，MHK.TV 香港製造網絡電視喺2013年嘅7月1号咧正式成立嘅。咁就為當時嘅呢一個嘅網台嘅業界咧，就係嚟帶嚟一個新嘅一個嘅 player 啦。我又唔敢講話啲咩嘅創新啊，咩嘅破舊立新啊。咁啊，畢竟都係嚇前人行過嘅路。咁啊，即係我哋俾咗啲嘅新嘅意見係嘛？喺個香港嘅網台界裏邊咧，就發點光嚇，做啲貢獻啦。咁啊，過去呢十年係嘛？即係如果喺嗰日嚇，2013年嘅6月1号，知道去到呢一個嘅2023年嘅啊，而家今日係呢一個嘅啊4月11号，哇，蝕咗唔止1000万嘅。咁你問翻我啊，老婆嚇，你會唔會動搖你嘅信心啊？或者即係嚇蝕錢財如身外物，蝕咗咁多錢啊，你會唔會即係有少少嘅皺眉頭嘅？即係會打一個嘅 second thought 啊，未必會。做嘢嚇，未必會繼續去搞呢一個勞民傷財係嘛？又有機會犯官非係嘛？即係出入境你又都會嚇心驚膽又跳係嘛？咁啊，最主要搞到係嘛？我哋都要喺香港裏面 dissolve 我哋嘅基地散播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嘅香港人啊，我哋嘅朋友咁啊，聯合起嚟要做節目。咁你如果要諗到要付出咁多嘅呢啲嘅 effort 啊，或者係一啲咁多嘅避忌啊，你會點咧咁樣？咁好老实讲，世界上面冇如果，亦都冇得翻转头，咁啊，亦都冇后悔呢一样嘢，因为讲真，我亦都经过好深思熟虑，咁啊，有好多嘅嘢我唔系预言家，亦都谂唔到香港嘅变化会去到咁急剧嘅一个嘅糟糕嘅一个嘅地步，原来所讲嘅以前你所有嘅一个嘅畅所欲言啊，即系我个口讲我个心吓，即系讲啲真实嘅说话咁样。原來係唔得嘅，咁你都估唔到。既然估唔到，咁啊即係冇諗過做呢一個嘅網台嘅呢一個嘅經營者，會有一個後悔嘅呢一個嘅感覺。咁啊金錢上面嘅損失，咁啊的而且確對好多人嚟講就即係肉都赤鳩埋，春袋都出煙係嘛？又或者真係屌你咪割你忽肉好撚過咁樣。咁但係喺我嘅立場嚟講咧，金錢唔係一個世界上面最重要最重要嘅嘢。咁啊，但係喺呢十年裏面嘅見到嘅見識啊、學識啊、得到嘅經驗啊，咁喺我個人嘅立場嚟睇咧，就係、是、絕對係千一萬咧，係如果你俾一個人啊去買，都分鐘買唔翻啲咁好玩啊、咁有趣，同埋咧就即係令到自己增廣見聞，同埋對自己嘅認知啊、對人性嘅了解啊。對香港嘅一份嘅貢獻或者一份嘅情懷咧，咁我覺得依1000万咧就好撚值得。咁啊，甚至無即係你可以講嘅話，喂，屌你咩？你可以講得好撚容易咁樣。咁但係當我自己會將金錢去衡量，同埋一啲 establishment 或者一啲 tangible 同 intangible 嘅 benefit 嘅一啲嘅比較嘅時候咧，我都覺得會幾義無反顧衝咗過去。咁啊，起碼我都可以好威、好自豪咁樣講，我有千一萬去蝕啊！你有冇啊？係嘛？即係我可以蝕千一萬，未蝕死，仲要蝕到咔咔聲，係嘛？蝕得好過癮，蝕得好開心嚇，蝕到咧就係即係嚇興高采烈開香檳，你又得唔得啊？可能你吊撚咗頸，又或者你走撚咗去 IFC 跳撚咗落嚟都未頂啦，係嘛？咁即係當然每個人嘅一個受壓嘅程度會唔同，或者每人對金錢嘅認知嘅睇法都會好唔同。我比較執着嘅係喺生命裏面嘅過程，體驗生命同埋喺生命裏面揾到一個嘅人生嘅一個意義。咁喺呢十年裏面咧，好老實講，雖然呢一個去套用英文嚟講啊 ，I really have a good one 啊，即係有一個幾好玩嘅一個嘅做到出嚟嘅一個嘅情況。咁但係當然十年嘅呢一個嘅好玩又好，呢一個嘅經歷又好， 亦都係好老實講，係要俾翻好多 credit 背後默默耕耘嘅各位嘅手足。憑我一人之力係冇辦法行到呢一步，或者係冇辦法一個經營一個咁大嘅一個嘅網台。咁有好多嘅朋友喺背後，無論係昨日嘅朋友、今日嘅親家，又或者係今日仍然係嚇同我一齊並肩作戰嘅一班嘅好兄弟，的而且確嚇 MHK.TV。是一班人对住曾经有共同的一个的理念去共同一个的目标去进发。咁啊好可惜，我成日都要用一啲嘅形容词去讲人生呢，我哋要珍惜朋友之同朋友之间，或者同事之间啊、亲人之间啊、爱人之间嘅一个嘅缘分。因为我哋好似搭巴士，咁啊呢班巴士可能去一个嘅目的地，但係有啲朋友就会中途上车，亦都有啲嘅朋友發覺佢搭錯車嚇，就係竟然就要合早又要落車離場。咁有啲嘅朋友咧就係同你一齊搭到去終站。咁啊，有好可惜嗰啲嘅朋友可能係終站之前兩個站就落車要道別。咁啊，人生就會係咁啊。咁但係所以更加要珍惜嘅就係唔係我哋去唔去到呢一個嘅終點一齊落車一齊開開心心啊搞緊店食碗面食碗餐蛋面啊，跟住飲支啊蜜精維他奶咁樣慶祝啊，定係點樣？而係珍惜翻大家喺個過程裏面一齊去經歷啊，喺路途上面見到嗰種嘅風景係嘛？沿途得到嘅一個嘅經歷，至值得大家咧就係歷久常新啊，即係去珍惜啊，或者去釋緣啊。到最後係嘛，即係一個唔覺意有啲咩嘅嗌霎係嘛，咁其中一個落車或者你自己轉咗車嘅，咁啊當然即係冇辦法，緣分嘅使然。大家命運上面嘅呢啲嘅唔同，咁啊，但係始終都係我都好感激好多嘅朋友咧，就喺過去嘅呢十年裏面咧，幫呢一個台嘅呢一個嘅 contribution。咁啊，唔係講啲咩撚嘢嘅風光説話，咁啊，亦都唔係講啲咩撚嘢嘅好聽説話，幫自己提升一個道德嘅標準。咁啊，的而且確，我唔需要要邀功係嘛，我自己對呢個台嘅 contribution， 我諗大家都會知道得到，咁但係我亦都心裏有數，好多個朋友嚇冇你哋嘅幫助，個台亦都唔會啊過完一關又一關，克服完一個困難又去到另一個嘅困難。咁好啦，咁今集最主要係同大家分享啲咩嘅嘢咧？咁樣最主要就係我同你都一樣嚇，冇人會一出世就去做老闆，除非你係一啲嘅富二代或者老豆留檔生意等你出嚟就去繼承啊 whatever 嘅嘢。咁我都係同你一樣，都係讀完書之後咧，都要打工啊，做一個嘅打工仔嘅呢一個嘅階段。咁我想今集同大家去分享嘅咧，就係話究竟啊應唔應該做一個老闆，或者點樣至知道去做一個老闆，啱做一個老闆，又或者做一個老闆嚇，即係你要面對嘅risk taking 啦，你嘅風險啦，你嘅得與失啦。你嘅 responsibility 咧，對比起上嚟，如果嗰個嘅經濟效益唔理想嘅情況之下，係咪應該打份工會穩陣啲咧？咁樣咁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呢一樣嘅嘢，打工 versus 創業係嘛？呢一個咧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一個嘅課題，特別係今時今日啊，即係香港嘅經濟唔係話即係好似以前過往咁蓬勃，可能好多嘅公司都要慳減人手，或者你哋做咗十幾年工之後，發覺公司要收減人手嚇，你哋要突咗出嚟一啲盈餘嘅 labor， 你自己要諗你將來嘅 next step 會係點？好多朋友可能會攞到一堆嘅錢，又或者係儲咗一筆嘅積蓄，去到呢一個嘅階段就會諗啦，都做咗咁多年人啦，打咁多年工，不如試下玩做老闆啦咁樣，咁啊～听埋我今集啦，你认真啲谂清楚，应唔应该咁样去做？嗱，好多个朋友咧就搞错咗吓，即系以为个人都可以做得到老板。咁但系有几样嘢嘅，我首先第一样嘢，究竟吓，即系你点解有打工唔做，走去做老板咧？咁样，咁喺我嘅个人嘅经历嚟睇咧，就系当时我喺广告行业，我住咗十几年啦，我1992年开工，直至去到2008年。其實基本上我喺廣告行業做咗成13、14年嘅呢一個嘅光景，咁啊，再去嘅地方咧，就係要去到一啲嘅位置咧，就真係要好 top 嘅一啲入嘅管理層，可能係一個嘅公司裏邊嘅 GM 啊，Director of Client Service 啊， 又或者做一個 managing director 呢啲嘅位置去呢啲嘅地方去進發。咁你好老實都清楚啦，一間公司裏面得一個 director of client service 係嘛，得一個就 general manager， 得一個就 managing director 嘅啫係嘛。咁你再咁樣去擠落去嘅情況之下，都係爭奔頭。咁啊，面對公司裏面嘅內部競爭，亦都係可能會面對啊總公司派人落嚟空降落嚟嘅一個嘅 arrangement， 又或者喺出面招聘一啲嘅外來人入嚟啊咁樣。咁有好多唔同嘅嘢，咁但係去到咁嘅地步嘅時候，你就不得不去了解啦。其實大家去到一啲嘅高位、一啲嘅 candidate 嘅呢個情況之下，係咪個撚個啲屌你老尾啲 skill set 都會爭咁遠咧？待人接物嘅技巧係咪都會相差得咁緊要咧 ？Knowledge 啊，行業裏面嘅 experience 啊，係咪最重要嘅呢一個決定你做到呢一樣嘢咧？嗱，唔多唔少咧，有兩樣嘢咧，去到呢啲高位裏面咧，就係啲老闆啊或者啲 board 嘅人咧就要考慮啦。第一就是一個嘅 human management skill， 即係你待人接物啊，點樣去管人啊，你嘅性格啊，你點樣樣去諗人啊，點樣將啲人事上面去變咗你嘅 advantage， 依一樣嘢最緊要。另外第二樣嘢咧 ，office politics 真係好重要，即係辦公室嘅一啲嘅政治啊、鬥爭啊呢啲嘅伎倆。咁我自問咧，我有一次咧，即係做到都開始喺個行業上面有啲名聲嘅時候，咁有啲嘅老師傅啦，咁亦都見到我好搏命啊，做嘢就唔怕得罪人啦、啊。總之為咗個目的，我就要去撚到最盡啦、啊，咁樣樣即係盡量喺我自己咧，即係喺個 portfolio 有唔同嘅 project， 有唔同嘅 campaign 嘅 achievement 係嘛，做一個好亮麗一個嘅成績表，哇！做過啲乜嘢 campaign， 做過啲咩嘢啊？揾過邊個拍廣告 ，launch 一啲 campaign 出嚟，點樣喺 market 裏面未有過，最先用某一啲嘅 interactive 啊咁樣。咁喺我廣告行業裏面咧，即係都好多人都話啊，呢條友仔都好搏命喎，咁樣即係諗到啲好多嘢，你都幫公司攞個獎啊嗰啲咁多嘢嘅嘢。有一次有一個嘅 O.C. Food 就靜真真真同我講：，喂，鱷魚傾下偈啊，咁樣我就唔撚知道佢揾我做乜撚嘢傾偈，又同佢唔係好撚熟咁樣。咁佢話：，喂，鱷魚，即係大到咁上下咧，你要考慮兩樣嘢㗎啦。第一，你要繼續去做一個行業裏面你識好多嘢，好叻仔，周身都張張嚟，定係唔需要搞咁多呢啲嘅時間，你去學下點樣去學下拳術呢？而家你就有兩個術字你要諗啦，一係就係技術，一個就係拳術。咁拳術就唔係呢一個嘅虎鵲相迎係嘛？呢一個嘅咩攻自伏虎拳，而係一啲辦公室嘅鬥爭啊，點樣去將你一啲嘅 potential 嘅競爭對手折低啊？點樣去諗個客翻嚟啊？用呢啲手段啊去升職啊，令到更加啲人去知道你嘅存在啊，如此類推咁嘅嘢。咁你要諗下呀，世界上面呢喺打工裏面呢你會發覺呢你叻仔你好打係咪一個打十個，但係分分鐘並唔係公司裏面權力最高嘅人。咁喺公司裏面權力最高嘅人呢，可能呢佢嘅 skill set 唔肯係好撚叻，但佢擦鞋就好撚叻係咪，佢巴結好撚叻，佢撚人好撚叻，插毒針好撚叻，呢啲嘅嘢你又想唔想去學呢？咁即係當然即係你兩嘢都識係咪，然後你就跟住順藤摸瓜咁樣就摸到佢呢一個嘅權力嘅頂峰，咁當然就即係好撚過癮啦。咁但係係咪你 enjoy 嘅嘢呢咁樣。咁我到而家我今日呢我都感激呢位前輩呢同我講過呢一番嘅呢一個嘅說話。好令我開竅係咪，咁今日就同大家去分享我曾經呢一個前輩同我講過呢一樣嘢。咁我諗聰明嘅各位嘅網友都知道我揀咗邊一樣嘢，我就會學習點樣喺個行業裏面我增進我自己對每一方面嘅啲嘅知識。我要學識點樣睇個 financial book 啊，我去了解學個 client 嘅呢啲嘅business model 啊，同佢一齊去營業部去跑下數，睇人哋點樣去追數啊，咁樣嘅依個情況，去又睇人哋嘅生產線啊，我盡量去吸收啊個世界上面嘅唔同嘅依啲嘅知識，或者有空閒嘅時間，我去同 creative 一齊去諗橋啊、度橋啊，點樣去將個 campaign 去再做好佢啊，點樣去幫一啲 production 嘅朋友解決一啲嘅問題啊，點樣幫客户喺佢哋身上面達到佢哋嘅銷售一啲嘅理想嘅數字，又或者幫翻公司裏面同依一個嘅客户裏面周旋划船，攞到更加多嘅條件咧，幫公司攞到最大嘅 benefit。嗱，但係當大家都知喺度啦，如果你要做足曬以上所有嘅嘢其 其實個人都會癲㗎啦，同埋真係會崩潰。咁啊，你仲有咩咁撚多嘅時間去搞啲辦公室嘅政治啊、陷害人啊、篤人背脊啊、踩低人、抬高自己啊，令到你喺公司裏面攞到更加多嘅權力啊，得到老闆嘅呢啲嘅信任啊，爭取更加多啲嘅客啊，啲客起手啊，跟撚住咧就屌公司都要睇你台戲啊，又點樣可以啊贏其他啲唔同嘅 team 啊，即係攞多啲嘅注目啊，做多啲嘅屌你咩嘅掌聲啊！咁我諗嚇，即係大家都知道，我會比較係實幹、密幹，同埋我會 believe 就係呢啲嘅經驗嚇。如果嚇，即係我今日呢間公司裏面啊，不如意去到第二間公司，我都會好有個 potential 咧，我都會嚇，即係憑我嘅 skill set， 憑我嘅經驗咧，係可以咧就係繼續向前行嘅。咁但係咧喺我當時嘅呢一個嘅行業裏面咧，我發覺並不如此。啊，即係識人好過識字，係嘛？啊，識撈就好過嚇，即係只會後屘係好打，係嘛？咁啊，識做人嚇，識擦鞋或者係識一啲嘅巴結啊、埋堆啊，如此類推，就係依一個辦公室裏面一啲好撚討厭啊，好撚費時啊，或者係嘥緊咗人太多嘅時間咧去做嘅一樣嘅嘢。咁所以如果你揾到一間公司，而呢間公司裏面咧係好少呢啲咁嘅麻撚煩嘅嘢咧，咁就非常之恭喜你啦，係嘛？咁啊～你可以咧就係放心咁樣去將你嘅才能啊、抱負啊做出嚟。但如果你喺公司裏面咧，好多啲走狗契弟啊，都係玩嘢多啊，搞權食鬥爭啊，如此類推啊，唔係幫公司去賺錢，唔係幫自己去做好你自己一個嘅責任啊，而係啊大家喺度你踩我房，你我搞你，而達到一啲嚇利益上面嘅呢啲嘅得著咧。咁呢啲嘅工作咧就會好辛苦，好辛苦。咁小弟亦都曾經試過喺一間公司裏面咧，經歷咗一段嘅時間同一個嘅 ECD 嘅鬥法，係嘛？即係都俾佢咧就碾撚到咧，就真係都火都嚟鳩埋。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既然有一啲人咧就係完全唔理公司嘅呢啲嘅福祉，淨係為佢自己嘅呢一個嘅喺一行裏面捱得耐啲啊，或者係有啲嘅人啊帶一啲嘅新思維，令到公司有啲嘅新嘅諗法，對客户嘅做法即係更加多啲生意嘅，但係可能佢削弱咗佢嘅一啲嘅彩啊，或者係一啲嘅 achievement 咧，佢嘅 importance 咧，原來咧。係踩正佢台戲嘅，咁但係呢啲我就今日唔會好細講嗰個 difference 喺邊度，因為都幾內行裏面嘅嘢嚟嘅。咁簡而言之啦，咁以前我做一個嘅行業就 role 就叫做 account servicing， 咁即係客戶服務部。咁如果大家以為係啊，即係去湊下客，同啲客去飲下酒，食下嘢，咁即係你係錯啦。喺香港裏面咧，去到九十年代尾啊，千禧年頭啊，嗰一個時間咧，其實客户服務部咧就真係好多嘢要做嘅，要做 planning 啦，要做 strategy 嘅 thinking 啦。又要跟一啲嘅 production 啦、啊，又要同 creative 去諗計啦，係嘛？即係好多嘢都要做。其實簡單啲講咧，你如果做得唔好嘅，客户服務部就一個 messenger 嘅 role 嚇、啊，人哋俾嘢你，你就照走去嚇抌俾個客，咁啊一來一回咁啊翻嚟，咁咪做個 messenger。做得好嘅，你就一隊足球隊裏面嘅中場指揮官嚇、啊，舉止約定，樣嘢 planning 啊，由你嘅媒介部啊，你嘅製作部啊，賺錢 finance 啊。你全部都一手咧，就係可以咧，就掌握得到、控制得好，就得到一個好大嘅 achievement。咁你揀去做乜撚嘢啦？咁我當時揀嘅咧就係一個中場指揮官嘅一個位置。咁啊，即係總之十上十落，係咪？人哋向前，你又要向前；人哋回防，你又翻去回防。你跟住喺中場，你要再策劃點樣去進攻，或者策劃點樣去防守。咁啊，即係要做到咁足嘅咧，其實就真係的而且確咧就好辛苦。好啦，咁去到呢度呢，咁即係大家都知撚到啦，咁我好大嘅 possibility 呢，我離開呢一個行業就係我已經知撚到我自己知自己事。如果要繼續去向前行嘅呢一個嘅情況，你會面對好多呢啲嘅撚人手段啊、玩嘢啊、office politics 啊、人事之間嘅問題啊，佔據咗你做嘢嘅百分之起碼五六十以上，剩低啲堆嘅時間裏面呢，就仲要做好你自己這份工種呢，你就會發覺呢就好撚困難。咁當我要計翻條數，當然我當時揾嘅人工唔少啦。咁但係個關鍵係你對比翻要咁樣去賺錢，其實咪仲有其他啲方法可能會比我而家份人工更加高咧？咁樣咁特別係當時我要面對一個嘅難題咧，就要諗啦，究竟嚇我哋係咪要需要喺香港呢一個嘅地方繼續要搏命啊？定係咧就係要嚇好似當時嘅大勢咁樣咧，就係要翻大陸做嘢？咁我卒之曾經有一個時間就好好彩，有一個公司就好賞識我，就希望我試下上下大陸嗰邊 explore， 我啱唔啱做大陸？咁一年嘅時間唔到咧，我就喺大陸落翻落嚟。 咁主要嘅原因就係好感激上天嘅一個安排。呢一年裏面，我了解到原來真真正正香港人同中國人嘅唔同。你要喺中國裏面生活生存，你要面對佢兩個一個問題。第一，要同佢哋啲人去同流合污。第二，係嘛？當時嘅香港人嗰份嘅心水喺大陸裏面咧，你會接觸到好多好多呢啲嘅誘惑。唔係話我係一個聖人嚇，即係我面對呢啲嘢，我當然係無任歡迎啦。又罪又錢銀又女人係嘛？即係總之啲女屌你咪南北各方皆嚟係嘛？多到嚇死人。但我當我有一日我見到有一啲嘅廣告公司嘅從業員，佢哋喺北京嘅時候，基本上個晚夜晚嘅時間，一到六點零鐘就走去食飯，食完飯之後就去卡拉 OK 流連，又包女又二奶又依樣嗰樣，我就喺度諗啦，呢啲曾幾何時，我哋喺香港裏面哇，好欽沛一啲嘅成名嘅呢啲嘅廣告從業員啊，啲嘅人物，一個二個到撚到最後上撚咗大陸，全撚部都屌你老尾嚇口腔期啊、賓州期啊，屌你老尾嘅一個攞賓州主宰腦袋係嘛，酒色財氣充斥住佢哋生活嘅一個人。當年又話點樣樣點樣樣好打，又話做個乜撚嘢嘅 campaign， 到撚到最後喺個大陸裏面完全都係屌你老尾酒色財氣嘅追捧者。咁我就問我自己，究竟我係咪中意呢啲嘅生活啊？咁啊，好彩嚇，亦都喺呢個時候啊，我小女啊花木蘭咧就係啊，唔知點解我哋嚇就搞大咗我老婆個肚。咁啊，老婆話俾我聽嚇，岳陽話俾我聽，喂，你走人要做爸爸。咁我就即刻義無反顧啦，屋企緊要就翻嚟，就唔決定咗我要將我個 base 翻嚟香港。咁啊，所以當時我哋就會諗啦，哇，係咪翻大陸做嘢嚇呢一樣嘅嘢啦？咁啊，繼續去再打工。咁啊，即係經歷咗咁多嘢之後，我都好清楚知道我要決定嚇，即係要喺短期之內諗一個嘅方向，離開一個嘅廣告嘅行業，去開始自己一個嘅創業嘅一個嘅計劃。咁啊，點解要做一個嘅創業嘅計劃咧？咁啊，我換嚿電先。即刻同大家講講點解我會決定要去創業，唔去轉行或者做其他嘅嘢。補充翻啦，開頭第一節嗰陣時啦，啱啱開幕嗰陣時嗰個嘅片段啦，咁啊，我仲好記得嗰日係一個好大雨嘅一日嚟嘅，好熱嚇。當時嘅新基地咧就係、都裝修完成得三分之一都唔到嘅地方，啱剝咗電啊，冷氣都未有，咁我哋好難咧，即係喺咁熱嘅啲天氣啊環境裏面咧，六月三十熱到閪冧啊，直情係嚇，咁點做節目咧？又焗又成，你都知道嚇、啊，做節目啲 studio 裏面就係、是、其實基本上密封噶嚇，冇、啊、空氣，如果你閂埋門啊，冇冷氣咁咧，就熱到真係甩碌噶。咁啊，當時又搬咗一部嘅臨時嘅依啲嘅temporary 嘅冷氣機翻嚟啦嚇。咁啊，當時一個嘅廁所咧就仲未有沖水嘅依一個嘅 facility 先。咁你急屎就死啦，真係即係你沖咗屎，即係啲屎就喺個屎塔裏邊咧就嘔臭咁啊，大撚鑊。咁啊，當時我哋仲要落去下邊嘅茶餐廳去屙屎屙尿添，咁啊好陰功啊，即係嗰陣時啲工作未得。咁啊，至於點樣係可以係咁急就章去成立一個嘅網台啊，整一個嘅基地啊 ，studio 啊，咁啊稍後啊，即係嚟緊嘅一啲嘅集數裏面咧，就自然會分享啊，即係點解我哋要搞得咁急啊，點解要咁快離開啊，點解要同離開迷迷啊呢啲嘅情況。咁啊，當然會同大家分享啦。咁啊，大家唔使擔心，只要你繼續追我哋嘅呢一個嘅 MIHK 十週年紀念特輯，係嘛，涉到空虛。一個嘅網台經營血淚史，咁啊，即係自然會同大家去分享啊當時嘅依一個嘅情況。咁啊，遲啲可能我都會請翻呢一啲嘅手足出嚟去發表下佢哋咁多年嚇喺 MHK TV 裏面嘅一啲嘅心路歷程啦。咁啊，頭先啱啱見到嘅依一個嘅話嘅開頭依一個嘅片段，我係依人兄就係以前一個節目叫做有達齊齊發嘅一啲嘅節目主持人，咁啊有炮哥啦。即係坐喺阿屌總理後面嘅長頭髮瘦瘦削削嘅先生啦，咁我坐我側邊啊，當然啊，當時未減肥，真係好得意，肥頭得意，成身福氣上嘅啊，屌總理西瓜頭啦，咁啊隔離就阿台底細啦，咁啊台底細而家都移民咗去依一個嘅英國啦，咁啊跟緊住就台底細後面就係、即係佢未扮啊台灣科技局長嘅唐鳳嗰陣時嘅依一個鹹濕超啊超哥啦，咁啊。 佢而家又喺澳洲呢一個嘅生活啦，咁啊即係十年人士幾翻身啊嘛，啊西瓜頭又成功減磅啊，我就有一個地中海秃頭嘅人就變咗而家啊即係長頭髮耶穌咁嘅一個嘅髮型，係嘛？咁啊即係阿爆哥又好似係多粒酸添啊，咁啊即係有時見到佢喺 Facebook 裏面講佢嗰啲嘅臭酸啊，佢啲好開心嘅日子都戥佢高興，咁啊。嗰陣時啊，即係哇，整得咁辛苦嚇、啊，即係有好多嘢又要煩，又裝修，又快呢，又籌期，又要搞節目，又要創作，又 IT， 哇，依樣嗰樣，哇，真係頭都癲。嗱、啊，正正呢一樣嘢咧，就是、我要奉勸大家，當你要做一個老闆嘅時候，下至公司甩咗粒螺絲，上至公司屌你咩點樣去揾一啲過億嘅標零。又或者即係公司點樣去有啲 financial 嘅 plan 去銀行去傾偈，係嘛？deal with client, deal with customer, deal with 公司嘅員工嚇，點樣去改進個 servicing？ 點樣用 R&D 嚇？點樣發揮創意？點樣如果你嘅公司需要做 manufacturing 有 supplier， 你點樣同佢嚇去 deal with 係嘛？咁啊又要睇 book， 又要睇 finance， 又要籌集資金，所有 click clack 嘅嘢嚇，你全部都要識。但是如果你做一個打工仔呢，就你會係啊決定一樣嘢，就係你只係 fulfill 翻你個 employment contract 裏面你要 fulfill 嘅一啲嘅責任。你交足功課即係老闆就會喺適當嘅時候每個月嘅月底，又或者係每個月初唔准遲過五日之內，一定要俾到人工你係嘛？總之交去你嗰度，仲要幫你高埋 MPF 啊！如果唔肯係咧，你就屌你老尾喺大條道，你告鳩佢都仲得係嘛？即係小債前債法庭見啦，勞工處見啦咁撚樣係嘛？所以你係唔需要擔心咁多嘢嘅，你最多就俾人哋走撚咗數係嘛？即係可能拖你一兩個月糧咁，但係斷股你咪又拖你兩個月糧，你都唔撚劈炮走噶啦係嘛？所以你蝕嘅錢係即係最多都係一至兩個月。嘅依一個嘅薪水嘅依一個嘅問題，好啦，咁啊可能你話啦，哎呀冇份工我好撚大鑊啊咁樣樣，咁你又揾緊係咪十萬九千七咧？你嗰個嘅月薪嘅 package 咪講緊可以霍建寧嗰啲打工皇帝咁誇張啊？定係你都係好似營營役役嘅一眾嘅打工仔話三兩萬嘅啲咁嘅人工咧？咁如果嚇、即係我會喺咁嘅情況裏面提同意講嘅，就係、是、如果你係一個嘅打工仔，你每月揾緊三四五萬嘅人工。咁你話，哎呀，冇揾咗份工啊，好揾惆怅啊，驚賴嘢揾唔到啊，我決定真係去做創業啊，去做老闆啊，咁樣依一個嘅情況咧，咁我就真係好衷心建議你 think twice 啊，因為如果你每個月需要嘅係幾萬蚊嘅依啲嘅 income 嚇、即係依啲嘅收入，咁我可以話俾你聽，你可以去轉行啦，係嘛？揾個第二間公司啦。又或者揸 Uber 啦，係嘛？又可以啊，轉行揸的士啦，係嘛？或者即係做兩份嘅工作，去頂到你一個月原本嘅舊工作，俾到你嘅依一個嘅薪水嘅依一個嘅收入啦，咁樣樣。但係嚇、即係如果你去做一個老闆，係冇 guarantee 嘅喎、即係公司有收入，你可能有幾個地方你一定要找緊咗數先。咁啊，第一水電煤你冇你話唔俾啦，係嘛？你一定如果唔係就俾人 cut 啦。咁其實所有嘅嘢，第一樣嘢 on top 嘅就一定係同事嘅呢啲嘅薪水，每個月就好似爭佢哋咁樣樣，你屌你老尾跑數啊、賣屎忽啊，如此類推，你都要屌你俾扯撚咗條數翻嚟，清撚咗同事啊嗰啲嘅薪水嘅人工係咪？人哋同你搏命嚇，啲拎錢翻去養妻活兒，你老尾閪走嘅人哋數出唔撚到糧，咁啊託賴到今時今日蝕撚咗咁撚多錢都好，喺 MHKTV 嘅員工我冇拖過佢一日糧係嘛，一個。个个都准时出粮嘅，只有出得足系嘛，咁啊冇摊争个农事嘅粮 ，supplier 亦都系我冇走过任何 supplier 嘅数系嘛，个个都喺我身上面有钱攞到嘅，咁啊即系呢两样嘢你就去谂下啦，一个打工仔需唔需要面对啦，系嘛，咁啊好啦，咁啊另外有好多个问题咯噃，咁啊譬如讲一个 example 俾你听，咁啊年初二嘅时候。咁啊！突然之間嚇，即係你喺屋企裏邊開開心心食緊開年飯，諗住食完開年飯咧就嚇玩下魚蝦蟹啊、金錢葫蘆雞啊、大細啊！突然之間，屌你老尾閪嚇！即係有人有同事就喺依一個嘅公司嘅 camera 裏邊見到嚇漏水，跟住你又收到一個嘅下邊公司嘅依一個嘅看監打電話俾你，喂你嗰度啲爆水喉爆到啊滲曬出嚟，出邊嘅門口都係水，跌落 lift 咁滯，你好翻嚟睇喎。咁你會點咧？你可唔可以打電話俾阿俊啊？你幫我一個忙嚇，你而家翻去公司睇睇啲咩事？ 梗係唔嬌得啦，係你自己要去嘅。咁係好嬌冇人嘅。嗱，依一件嘅事件就的而且確喺個創業嚇2013年、2014年嘅依一個嘅農曆新年裏邊咧，就係、是、發生呢啲咁嘅情況。咁啊，當時嘅依一個嘅裝修公司就好撚乸西求鳩期，咁啊，即係博一啲嘅走冷氣機嘅走水位嘅依一個嘅水線咧，就走得好嬌差。咁你都知道啦，喺個 operation room 裏面呢就一定要長期開撚住冷氣嘅，如果唔係就會 overheat， 就燒撚曬啲電腦啊、server 啊各方面嘅嘢。咁啊，殊不知個冷氣機呢就吓漏水，咁啊喺正年初二食緊開年飯，我阿姨仲整緊嗰條姜葱屈你，正想面起快嘅時候就砰砰聲，屌你老尾閪吓發大水，咁你係咪要翻去 responsible 呢啲嘢呢？咁呢啲你會面對嘅一啲嘅問題嚟。咁所以呢，即係事無大小你又要去理係咪去開户口，或者係一啲銀行要同佢傾偈，即係要傾一啲好嘅 deal， 或者係點樣樣又要傾呢一樣嘢。公司嘅 cash flow 你又要諗掂佢係咪點樣去籌夠足夠嘅資金啊、人手啊，跟住一個唔覺意有人同你講又話啊屋企裏面有事返唔到工啊，一間又同你扭計，即係又話要即係要加人工，又話點啊，如此類推，請嗰啲人返嚟又唔諗對版啊，你又要再請個人。所以樣樣嘢都關你事，但係你做一個個打工仔，如果你淨係要一份嘅薪水，而呢一份嘅薪水係嘛，即係你要 take 咁多嘅 risk taking， 你要問你自己值唔值得咁樣去做啊？嗱，呢一個係一個好衷心嘅一個嘅建議，因為好多個朋友咧就諗住，屌你老尾閪，俾人炒撚咗份工，我出去做老闆，我自己威過你係嘛？即係屌你老尾閪，我唔撚理你啊！屌或者喺度營營役役啦，我而家我自己做老闆，我中意幾時翻工我幾時翻工，我中意幾時放工我幾時放工，我唔翻工都仲得係嘛？幾自由啊！如果你諗住咁樣樣嘅情況之下咧，自由到大於一切咧，我就建議你去揸的士啦，因為你中意幾時開工又得，或者揸 Uber 都得係嘛？但你做一個個老闆，你其實嘅一個嘅責任咧，就唔係勸可以你可以決定你自己翻工嘅時間。你嘅翻工嘅時間就變咗24小時，任何嘅時間你都要工作。好似嚇頭先所講嘅假期嘅時間就爆鑊。咁啊，而老我曾經嚇經營 MHK TV 嘅時候咧，永遠當我要翻鄉下、翻加拿大嘅時候咧，公司就會爆鑊噶。一係就客家佬屌你老尾閪走數係嘛，即係好多嘅苦主要揾我屌你老尾閪，即係諗下點樣攞翻客家佬啲錢。一係就屌你老尾閪總理就屌你睇下喺教主個棟篤笑嗰陣同人哋撒屁，搞出個大頭髮就俾人哋屌你老尾閪冚家產又兇又盛係嘛，即係爆啲咁嘅鑊氣出嚟。咁啊，一間又再唔撚係嘅，就有啲嚇先人叛變，又話屌你老尾自己要走出去，又扮撚曬嘢，如此類推。永遠就係當你要屌你咩放假嘅時候咧，公司就會爆鑊嘅。喺呢一個咧，就係對我嚟講咧，就嚇點解要咁 hush 噶？滯滯都要翻加拿大就爆鑊嘅咁樣。咁我就可以想問啦，嚇網熒光幕後邊嘅朋友啦，如果你可以承受得到呢啲咁嘅壓力，係嘛？即係無時無刻嘅一個嘅工作嘅一個嘅 demand， 時時都要拆鑊，擠擠都要拆炸彈，係嘛？廿四小時全天候任命，等你去有機會就屌你個尾係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己。咁你諗下做嚇打工仔好定係做老闆好啦？係嘛？咁啊打工仔仲可以串起上嚟，屌你咩？我翻撚咗屋企咁識電話識電腦，唔收電郵，唔收 call， 唔收 WhatsApp。仲得揾你唔到，催你唔夠帳。但係作為一個老闆，如果員工揾你唔到，或者係員工有急事要揾你嘅時候，你可唔可以嚇唔喺佢哋一個 reachable 嘅一個嘅接觸嘅範圍裏邊咧？咁你自己問心啦，係唔得噶嘛？咁頭先所講啦，咁另外一樣嘢講到自由度啦。如果你以為做老闆可以有自由咧，咁你就好錯啦。其實做一個嘅自雇行人士又好，或者做一個嘅公司嘅經營者又好。冇錯，你好似見得到佢可以即係隨時唔喺個屋企，或者唔喺個公司裏面去做嘢，我講到公司等於屋企咁滯。但係佢隨時隨刻都會好做嘢，佢自己有一個嘅 timeline。你諗下，你做員工，你可以俾 department head 或者你嘅 supervisor 俾個 deadline 去捉你，係嘛？俾啲客户去逼迫你。你自己做個老闆，如果你係流動 deadline 浮動呢一個嘅 timeline 嘅呢一個情況之下，到最後連你間公司都會浮動，甚至埋移動。 冧鳩埋添，所以你一定要一個好 discipline、好 discipline 嘅一個嘅人。咁如果唔撚係咧，咁你永遠 achieve 唔撚到啲乜撚嘢，因為你對你自己唔 discipline， 咁員工又唔需要 discipline， 員工唔撚再需要 discipline 嘅時候，咁即係大家做嘅嘢都係求緊期，冇一個嘅 benchmark， 冇一個嘅尺去捉一個嘅 deadline 去到邁進嘅時候，咁又點撚樣會成撚到事咧？係咪咁撚樣講啊？咁所以嚇，即係以上嗰幾樣嘅嘢，就係你的而且確要 consider。吓、啊、个 risk 值唔值得你咁样咧？吓蚀咁多钱系嘛？你分分钟赚嘅钱翻嚟，自己唔食都要俾紧晒啲员工，或者俾紧咗啲 supplier 先。曾几何时更加閪谂到一个嘅时期，员工出咗粮 ，supplier 出咗粮，自己冇粮出系嘛？好啦，投资者可能会见到你抌咗啲钱，然后你间公司里边成日都要问佢哋攞翻钱嘅时候，你又点样样去同人哋解话？你自己就算人哋肯俾啊，你又好唔好捻意思？咁好啦，点样样搞个 finance 啊，去集资啊，自己有冇咁嘅家当？有几多住可以跟系嘛？喺咁嘅情况之下，点样好呢？咁啊，真人真事，即系可以喺呢一个嘅机会同大家去讲一个嘅 case 啊。咁啊。除咗我即係對於一個嘅廣告行業即係去到某一個時間都心灰意冷，係嘛？好多個朋友亦都好似我咁樣樣萌生呢一個嘅自己出嚟自立門户嘅呢一個嘅念頭。好多嘅朋友就自己走撚咗出嚟就開廣告公司，咁以為自己即係同啲客户好 friend 啊，都係我諗嘅啫，我自己做嘅啫即係點會會輸過以前咧？點解冇撚可能會咁樣樣？佢哋忽略咗好撚多個點。當時人哋買你嘅，除咗買你嘅才華、買你嘅 contribution 之外，買你嘅 idea 同 creativity 之外，當然亦都買你背後公司嘅依一個嘅牌頭，公司俾你嘅 support， 公司俾你嘅 resources， 公司俾你嘅一啲嘅，只有大公司、大集團只可以 afford 到一啲嘅 facilities， 譬如啊一啲 research 嘅 data 啦，譬如啊即係影印啊，就好簡單之餘 fax 影印啊、長途電話呢啲嘅嘢係嘛？大公司嘅報銷唔係咩問題，但係當你自己做撚咗依一個嘅嚇老闆嘅時候。你就會好鳩度縮啦！哇，你老母你 IDD， 你趁依個時間打有冇搞撚錯？點乜夜啲嘅時段係嘛？你影印影咁撚多張影咗出嚟，屌你老尾閪唔撚用，你嘥公司嘅 resources！哇，跟撚住，屌你老尾閪嚇搭嘢搭車擠擠都搭的士，有冇搞撚錯？又報銷係嘛？飲飲食食你又計，佢哋自己 OT 嗰陣時 claim 公司錢就唔撚唔驚肉痛嘅喎，但係當佢哋自己開公司嘅時候咧，依啲嘅數一入去咧就屌曬老母喎。咁啊，當佢哋要使自己錢嘅時候咧，就肉都赤鳩埋嘅時候咧，咁佢哋咧就會發覺咧就係經營咧就係哇好多嘅一啲拗撬啦，可能同啲 partner 之間又會嘈啊，又即係屌柒啲員工又好慳啊，要啲員工屌你老尾閪嚇好撚節衣縮食啊，好撚度縮啊咁樣樣。咁而去到咁嘅情況之下咧，啲員工就好鬼冇癮啊，即係屌你咩樣樣嘢都嚇洗個崩都要驚。因為當佢哋自己要使自己錢嘅時候咧，佢就會變咗 unlike 人，就會變咗另外一個人啦。咁你唔 discipline 嚇做嘢嚇使錢嗰樣嘢又度縮啊，工欲善其善，必先利其器。而你喺依一方面又唔肯去投資，又唔肯去放進去，令到同事做起嘢上嚟得到一啲嘅便利，咁就實能得利橡皮糖。咁依一個亦都係要考慮嘅一個嘅因素嚟。咁啊喺咁多方面加加埋埋啦，咁樣咁啊攞，咁啊點解你又去做呢一樣嘢，去蝕到空虛，屌你咩蝕撚到入獄咧？咁樣樣，咁我當然就會好明白到，即係頭先我同你分享咗一樣嘢，如果你真係要創業，你要 fulfill 啲乜撚嘢嘅理想先。好彩嘅咧，就係我當時咧就同一啲嘅拍檔咧就喺埋一齊嘅時候咧，揾到一啲即係我成日一句嘢就講住 high tech 就一定 high 嘢 ，low tech 咧就分分鐘會 low 粗嘢。做一啲嘅生意咧，雖然你冇睇佢好撚 boring， 好撚悶，但係咧即係揼石仔揼石仔咁樣咧，每個月咧都好容易去揾得到錢，係嘛？即係唔係話好多咁，但係起碼有啲嘅好實質嘅一啲嘅 contribution 嚇，即係令到你唔需要憂柴憂米。咁啊，好彩小弟咧就係開頭創業嘅時候就投資依一種小 risk，OK，唔需要好大嘅突圍、好大嘅創意。咁但係咧就係默默做嘅時候咧，只要啊跟得足、跟得貼咧，就唔會餓死你嘅依一個情況。咁先打穩個陣腳啦，即係起碼三軍未動，一定要有糧草。咁而有到糧草嘅時候，聚積咗一啲嘅戰量啊、力量啊，咁就可以咧就考慮咧就係做一啲自己有興趣做嘅嘢。咁當然啦，大家都知道我曾經就係做過一啲嘅產品設計啦，魔八五二啦叫做，有好多唔同一啲嘅產品，甚至乎大家有時都會喺以前坊間嚇會買過一個遊戲叫《靈界揸 fit 人》啦，都係小弟嘅一啲嘅創作啦，大飲茶嘅遊戲。 戲卡啊，一啲嘅台面嘅一啲嘅飾品啊，一啲嘅文具啊 ，T-shirt 啊，好多一啲有香港情懷、講香港故事嘅 souvenir 嘅一啲嘅產品。咁啊，當時我點解要做呢一樣嘢咧？就我成日覺得點解香港嗰啲女人街咪 souvenir 淨係得件 I Love Hong Kong 咧？咁香港仲有咁多個古仔啊，冇人去做。咁啊，可能 G.O.D 嗰陣時嘅Douglas Young 啊，佢有做一啲嘅依啲嘅產品。咁啊。但係咧就即係唔係話即係好大眾化都好中意嘅嘢嚇，即係趣味性嘅嘢可能都幾高和寡。咁我就諗下會唔會可以做 mass 啲，又或者外國嘅遊客嚟香港買嘢嘅時候，都可以買到一啲得意嘅香港嘅一啲嘅禮品。情況就係當你去台灣或者日本旅行嘅時候，你見到佢有好多依種係有日本文化、台灣文化、本土特色啊、本土一啲嘅 topic 啊，嚟定出嚟一啲嘅 souvenir， 好有文創嘅依啲嘅味道喺度。咁我就希望朝依一個嘅方向去發展。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做依種方向去，我就好快就會知道香港嘅營商嘅環境就好頭暈啦，嚇鋪租啦，係嘛？寸金尺土啦，你同人哋攞一啲好嘅位去擺你嘅產品啦，跟住又俾對方抹數喺人哋大咬，分分鐘有啲去咗咗去六成，好叻嘅或者有啲有良心嘅就殺你四成，咁你執得個六成翻嚟，咁我六成又要找 supplier 一條數，又要抌錢 R&D， 又燈油火蠟，人工都包唔到，咁啊計落去咧。越生產多產品，你個 cash flow 就越難做，係嘛？咁啊，即係越難搞。咁啊，一兩件產品唔賣得，咁你就砸死曬好多個貨喺度，就去唔翻嚟。咁原本你諗住要依一個嘅宣揚香港文化，講一啲香港故事嘅一啲嘅產品、文創產品，原來條路咁鳩難行嘅。咁問政府去攞分定又點啊？咁啊，問政府攞分定咧，就即係又寫水薯仔文去解話啦，又要做兩至三次嘅 presentation 啦，咁啊。兩至三次 presentation 分分鐘要咗你三至六個月啦，咁然後要再諗考慮一兩個月至決定撥錢啊，即係你由入紙到申請個 funding 到你個產品，屌你老尾攞撚到嗰啲錢攞去出街嘅時候已經去咗八九個月啦，咁即係有時有啲嘢，唉，真係點等得你咁耐啊？自己揞揾出嚟去做好撚過啦，咁啊亦都嚇即係會問三問四咁啊，好多嘢要刁難你係嘛，即係揾啲外行人去問你一啲佢完全都唔能了解嘅呢啲嘅問題，咁啊即係亦都係好撚火滾。咁喺做咗兩年兩三年嘅依個情況之下，我都覺得即係條路好難，但係達唔到我依一個嘅 mission， 就希望將香港嘅古仔可以發揚光大出去。咁卒之有機會嘅，俾我 encounter 咗，接觸咗一個叫網台依一個嘅事物嚇，經網台裏面咧可以暢所欲言係嘛，即係可以將好多嘅一啲嘅創意啊、一啲嘅 idea 啊、講古仔嘅 technique 咧，就經依一啲嘅網媒咧就宣傳咗出去。咁而依一個就係一個嘅 sparkle， 令我要決定要搞一個網台依個生意一個嘅主要一個嘅 push。咁啊，至於點解有機緣巧合啊，即係會接觸到網台依一樣嘅嘢咧？咁啊，下兩個禮拜啦，隔個禮拜之後嘅星期二啊，依一個嘅 MIHK.TV 十週年紀念特輯《蝕到空虛血淚史》啊，即係網台經營血淚史，就會同大家去繼續去分享。咁啊，依一集就係講咗一啲好籠統嚇，講咗俾大家聽啊，即係點解我啲嘅考量嚇，即係唔打工要轉做去做老闆。咁啊，另外嘅一個嘅問題，做老闆同埋打工嚇。當中裏面你要衡量嘅一樣嘢，咁啊當然啊，仲有一點嘅就係你一定要好了解清楚你嘅人嘅本質係點樣。咁啊，老王係一個幾傲傑不純嘅人啦，唔中意俾人哋管嚇，唔中意俾人指指點點嚇，即係唔中意俾人咧就係撳撚住我跟佢嘅方向去嘅。咁我自己嘅主張，咁呢一樣嘢咧，到咁上下咧。啊、即係你喺打工嘅層面裏面咧，其實你有咁嘅性格咧，都幾撚大鑊噶。咁啊，即係自己知自己事，依係 number one。咁啊，另外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我自己又唔係好中意嚇，即係樣樣嘢都俾人綁手綁腳，同埋即係學到咁多嘢嘅時候啊，即係樣嘢都知啲啦，係嘛？咁好想睇一睇我自己嘅能量去撚到邊度。咁啊，所以我揀咗去做一個嘅創業嘅一個嘅地步。咁啊，亦都覺得自己係非常之 ready 嚇，咁我就去依一個做法。咁如果我頭先所講嘅嚇，你又要識 sales， 你又係一個 PR， 你又係一個嘅 human relations 嘅一個嘅專才，又要睇 financial 數簿，又要點樣去籌集資金， 咁啊，亦都要同 manufacturer 要傾偈嚇，又或者一個 servicing 點樣去改進嚇，點樣去 training 員工嚇，面對我哋嘅 end customer 你嘅一啲嘅客户服務嚇，要對付佢哋啊，解答佢哋嘅問題，你自己係 handle 唔 handle 得到？以上所有嘅嘢係一個嘅老闆嚇，即係佢不可或缺嘅一啲嘅特質，再加上啊佢嘅營業時間係嚇依一個嘅每日嘅24个钟头，一個星期七日嚇嚇依一個嘅嚇。30日一個月係嘛？12个月365係嘛？一年，咁你自己諗下，值唔值得咁樣去做啦？好啦，今日講到係咁多，咁啊，隔多個星期二再同大家見面。